各位朋友们好，非常的荣幸请到了刘杰民博士给我们来做一个这个谈谈古典逻辑的系列讲座的第一讲。我个人非常非常的荣幸有机会系统的来学习逻辑学，虽然我做了一系列的微信讲座，但是其实在逻辑训练方面，在基本的逻辑训练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所以我今天是一个小学生，有机会呢跟刘杰民博士学习古典逻辑。刘杰民博士从事了20年的后现代研究，他本人是一位这个数学家。那么数学本身就是要用逻辑思维，所以由他来讲再好不过了。刘杰民博士也是刘老师会给我们谈古典逻辑的这样的几个部分，介绍古典逻辑。那么一是关于逻辑的起源，也就是什么是逻辑，为什么我们需要逻辑，从城邦谈起，逻辑在希腊的起源，是中国的百家争鸣与先秦辨学。那么这个话题我们非常的期待，从这个刘老师会非常清晰的、深入浅出的、循循善诱的给我们带入这个逻辑思维的领域，让我们经受逻辑思维的洗礼。而逻辑训练的目的就是求真、求善。这是我个人的理解。那么下面请刘老师开始给我们讲座，谢谢您，刘老师。现在我是小学生，那么听您的课，谢谢。 各位群友、各位群委、杨老师，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交流学习古典逻辑的体会。这个系列讲座是由杨老师提议的，然后由我和杨老师以对话的形式进行，内容是形式逻辑。或者叫古典逻辑。我们每个人无论是个人思考，还是与别人讨论问题，或者向外界表达自己的思想，要想让自己的思考和表达清晰简洁而又严谨准确，都需要学一点逻辑。遗憾的是，常规的学校教育基本上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自己学习逻辑往往又因为其枯燥抽象望而却步。考虑到全面介绍古典逻辑同样是一件冗长乏味的事情，而最终掌握逻辑还是要靠自己读书和实际运用，所以这个系列讲座既不要求系统和全面，也不对概念原理做深入。所以这个系列讲座既不想强求系统和全面，也不对概念原理和专门问题做深入的讨论，仅仅为大家进一步学习逻辑提供一个简单到极点的引子。当今大学哲学系的形式逻辑课程通常会对归纳推理、类比推理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就是做这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但是我们这个系列讲座里边呢，因为时间的缘故不可能对这些内容多讲，所以我们可能会更侧重于演绎推理。对于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系列讲座，我想过几个名字，例如逻辑入门、逻辑 ABC 之类，但是觉得其实它连 ABC 都算不上。我只是罗列了与古典逻辑有关的几个基本方面做最初步的介绍，每个方面都谈不到入门，所以最后还是用了一个最轻松最不正式的表达，就是谈谈古典逻辑。这个内容呢，大概是下面的几个话题。第一个呢，就是今天要讲的逻辑的起源，然后是概念和判断，那么有可能呢，根据后边的这个讲座进行的情况，把它拆分成概念和定义、判断和命题这样的两个部分，但是呢，最后要看这个讲的情况。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逻辑基本规律，主要就是讲三大定律，然后再下来就是最后的一个部分是推理和证明。每个话题呢，计划是大约讲一次，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但是呢，这个话题五就是推理和证明，是整个讲座当中最主要的部分，内容比较多，大概要讲两次。抱歉，刚才这个没有控制好，这个20秒就出去了，我这个后边还会注意。就是每个话题呢，基本上围绕三个问题做简要的说明。首先呢，就是这是一件什么事儿。 第二呢，就是人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然后是这件事儿是怎么做的啊，大概是围绕这样三个话题。每个话题当中呢，不仅会简要介绍对应的逻辑知识、方法和案例，还会适当穿插一些非逻辑思维的例子，一方面便于大家在对比中更好的理解，一方面也便于大家识别现实中遇到的同类错误或者诡辩。这样的线索不仅可以使大家容易理解我们现在的讲座，对那些想要认真学一点逻辑的朋友也可以算作是一个初步的引导啊。这个前面呢，我想需要说明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您看杨老师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可以开始今天的话题。 刘老师非常期待您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来给大家讲什么是逻辑。好的，请您继续。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开始讲今天的话题，就是逻辑的起源。第一个那个小标题呢，就是什么是逻辑。逻辑这个词呢，是对应于英文中的 logic， 它是导源一个希腊文，那么通常把这个希腊文呢译作罗格斯。原意呢，它是指思想、理性、规律、词语等等。近代以来，欧洲人用逻辑词指称研究推理或论证的学科。现代汉语中，逻辑可以分别指下面的几个不同的对象。首先就是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例如当人们说历史的逻辑、生活的逻辑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是专指思维的规律、规则，例如当人们说话要合乎逻辑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三就是指某种特别的理论或者观点，往往具有贬义，例如说强盗逻辑。第四呢，就是指逻辑学，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系列讲座要讨论的内容。一般的说呢，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学问，或者更具体的说，是研究用于区分正确推理与不正确推理的方法和原理的学问。我们这里所说的逻辑是形式逻辑，或者叫古典逻辑、传统逻辑，它源于古希腊，用日常使用的普通语言表述，其主要内容和线索是下面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首先呢，就是概念，然后是判断，然后是逻辑基本规律，然后呢就是推理和证明。这里头呢就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我们会侧重于讲这个演绎证明。 谢谢刘老师。像我昨天我在也是今天，其实是那个北京时间的今天，我在群里面算是给您的这个逻辑学的介绍的讲座做引子吧。那个前面是谈了一个非常万众瞩目的焦点关注的话题，就是关贵先生。关贵先生他的整个的爆料，他的整个这个爆料的目的是为了推进以法治国，因为只有真正的以法治国，中国才有大家每个人的这个基本的人权，也就是生命权、人身尊严、财产安全等等这些自由权才能得到保障。那么在他这个以法治国，我就提到了，就是说他在他的这个爆料和不断的报平安的视频中，有的时候是有一些硬伤，有的是他自己意识到了，有的是他自己还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那就是他中间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比如说所以呢，就是您在这儿做一个理论的介绍，就逻辑是要人们掌握一种就是这个符合这个规律的或者规则的这种思维形式。那么就是请您继续介绍吧，介绍的过程中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会向您表示提出的。好的，请您继续。对不起，我刚才以为您讲到一个小段落了，所以我就谈一点我听了您讲的感受，那么请您继续讲。 好，那我继续往下讲。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呢，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形式逻辑，或者叫古典逻辑，它主要是从古希腊产生的。它是在古希腊城邦制度的背景下，在政治论辩、哲学思辨、数学思辨等等过程当中逐步形成的。 在希腊古典时期接近尾声的时候，由亚里士多德及其大臣又经过中世纪的补充一直沿用到现在。它明显有别于弗雷格这是一个德国的哲学家，也是数学家。那么他是在1879年创立了现代逻辑。那么我们所说的古典逻辑或者叫形式逻辑，明显的有别于弗雷格创立的现代逻辑包括以后的现代逻辑。那么现代逻辑的最大特征呢，是符号化和抽象。 好像沟通呢稍微有点障碍，就是这个时间可能有个差异，没有关系，那我就按照杨老师提的这个线索呢，我说几句。就是确实呢，我们在网上听这个或者看各种讨论，经常会感觉到呢，就是有些这个谈话的这个发言者呢，他可能在逻辑上不是特别的清楚，或者让人感到足够的严谨。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我们会经常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它就表明呢，其实我们需要普及逻辑的基本知识，提高大家的论辩水平和思考水平、思考能力。刚才呢就是讲到，就是说弗雷格在19世纪后期开创了现代逻辑，同时也就是开创了数理逻辑。那么它的特征呢是符号化、抽象化，它的内容是按照命题逻辑、谓词逻辑等等基本线索展开的，它的表现形式是高度的符号化的。那么我们所谈的呢是在这之前的逻辑，那么通常呢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形式逻辑。但是呢，因为我查阅了不少形式逻辑的教科书，那么它就是在现在这个形式逻辑的名义下，就是在现在这个形式逻辑的名义下呢，也会讲一些相当于这个在20世纪人们在逻辑研究思考当中关注的一些问题。为了有别于这样已经掺入了现代逻辑思考的内容，所以我们呢今天这个话题和我们这个系列讲座，所以我还是把它叫古典逻辑，就是基本上严格限定在弗雷格开创的现代逻辑之前的这么一个状态。二呢，到这儿我们就讲了我们所理解的逻辑。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逻辑？在现代生活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做出推理和判断、表达思想这样的需要。这个逻辑学的主题是清晰高效的思考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它的目的呢，通常被概括为两个大的方面，就是求真和辨伪。那么所谓真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现实意义上的真，也就是本体真相，也就是说事实它的真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第二种是逻辑意义上的真，也就是逻辑真相。那么在讨论逻辑问题的时候，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逻辑意义上的真，至于现实意义上的真呢，问题要复杂的多，我们暂时不讨论。第二呢，到这儿我们就讲了我们所理解的逻辑。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逻辑？在现代生活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做出推理和判断、表达思想这样的需要。这个逻辑学的主题是清晰高效的思考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它的目的呢，通常被概括为两个大的方面，就是求真和辨伪。那么所谓真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现实意义上的真，也就是本体真相，也就是说事实它的真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第二种是逻辑意义上的真，也就是逻辑真相。那么在讨论逻辑问题的时候，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逻辑意义上的真，至于现实意义上的真呢，问题要复杂的多，我们暂时不讨论。那概括起来，我们学习逻辑或多或少可以归纳为下面的几个原因。首先是思考，也就是养成正确的思考习惯。对每个人来说，条理清晰、过程严谨的思考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无论你是否需要把自己的思考结果告诉别人，你都需要通过自己独立有效的思考把一些问题弄明白。且不论各种重大事件，即使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琐事，也需要通过正确有效的思考 做出判断和处理啊，这就是第一个。其次呢是表达，也就是严密论证和准确的表达思想。有良好逻辑训练的人，其做出的判断清楚准确，为做出判断而进行的推理清楚简洁，严谨有条理，令人信服。而缺少逻辑训练的人，所做判断可能是含糊不清的，所做推理可能是含糊啰嗦，漏洞百出，杂乱无章，难以令人信服的。那这个两者的区别应该说呢是非常大的，而我们每一个人当然是希望自己能够达到前面的那种状态。第三呢，就是对他人表述的结果进行他的论述啊进行分析和判断。接受和支持有道理有价值的论述，反驳谬误，揭露诡辩。当你阅读聆听和观看他人表述的东西，只要认为它是值得关注的，只要你不是盲目接受或者排斥，对其中涉及的事实道理结论和论证过程，就需要运用一定的知识和能力做出分析和判断，其中逻辑知识是必不可少的。特别的在与他人辩论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遇到对方使用错误的推理推出错误的结论，或者对方借助各种诡辩手法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强词夺理，我们需要运用严谨规范明确的逻辑论证，反驳谬误，揭露诡辩。就是对一些专门领域的专门问题做深入的研究，也是非常需要逻辑的这个能力和方法的。比如说在一些知识领域，我们可以通过直觉和归纳发现某些规律，做出某些判断，但是只有通过严格的推理过程，有可靠的前提推出相应的结论，我们才能将其纳入知识系统。比如说啊，当今国际数学界每年要证明出几十万条新的数学定理，其中绝大多数都令数学专业以外的人完全难以想象，本质上他们都是运用逻辑方法获得证明的。例如大家可能听说过的四色定理、费尔马大定理、庞加莱猜想等等。这个刚才提到的三个数学结果是在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经有这个大约40几年当中就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些数学结果。我们就拿这个费尔马大定理来说几句。费尔马大定理呢，它是在1637年左右由法国数学家费尔马提出来的。它的这个原始的表述啊，它就是当时呢这个费尔马在读这个希腊数学家丢番图的一本书，这个书就叫算术。那么在这个算术里头呢，有一条命题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把一个已知的平方数拆分成两个平方数。比如说呢，你可以把25，这是一个5的平方，拆分成16加9，也就是4的平方加3的平方。然后这个费尔马在这个命题旁边就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但是一般的说，把一个立方数拆分成两个立方数，把一个四次幂拆分成两个四次幂，或者更一般的，把一个高于二次的幂拆分成两个同次幂，这是不可能的啊！对此我已经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证明，可惜这里的空白太小，写不下啊！这就是著名的费尔马大定理，它的规范表示呢，就是 x n 次方加 y 的 n 次方等于 z 的 n 次方，当 n 大于等于3的时候，没有整数解。那么这个命题呢，看上去是非常的美好奇妙，这个但是呢，这个300多年，这个数学家对它呢没有办法处理，直到20世纪末，这样的结果，都是可以说是用这个演绎方法啊，用逻辑手段来证明的。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当年康德曾经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他认为呢，这个演绎推理没有太大的意思，因为演绎能得到的结果都是从这个你的大前提出发，通过这个规范的逻辑方法来导出的东西。 那么只要你前提给定了，那么结果就一定是确定的，它并不给人们提供新的知识啊。在数学里边呢，就是它进一步等价于什么呢，就是你制定了一个公理系统，我给了几条公理，那么所有这个数学分支里头它的数学的结果全都是由公理推出的，那么好像没有任何新东西超出了公理的范围。这种理解呢其实是非常不对的，就是实际上在19世纪有很多数学家呢就已经明确表示不赞同康德的这种观点，就是演绎推理虽然说它确实只能推出前提蕴含的东西，但是前提蕴含的东西不等于你能很容易的知道，就好比我们刚才举例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国际数学界每年可以发现证明几十万条新的数学定理，这些定理绝不是显然的，如果没有通过艰苦的努力，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你是根本连想象都没法想象的，不要说你知道，不要说你证明了。所以说这个演绎推理的作用，这个效能啊，还是非常强大。我说呢，如今数学理论和方法已经普遍应用于所有的科学技术领域，以及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所有这些运用的根基部分都是逻辑。科学技术领域我们就不需要举例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比如说在1972年2月，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啊，他的主持人呢叫卡尔多伊奇，那么他们当时呢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其中列举了1900年到1965年间在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方面的60，他们这个研究结果呢表明啊，就是在这个62项社会科学方面顶尖的成果当中，数学化的定量研究占了2/3，而且进一步我们发现在1930年以后做出的重大成就中，定量研究占了6/5，也就是说在这个20世纪的前2/3时间里头，数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已经到了可以说是一个绝对压倒优势的这么一个状态。至于说到了20世纪末，这种情况呢又进一步加强，比如说在1992年的时候三位研究者，其中一位是 Pim， 他们三个人呢就是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数学社会科学概观。在这篇文章里边有这么一段话啊，非常能够代表数学进入这个人文社会科学在20世纪末的状态。他说，当今数学社会科学已经很完美的建立起来了，数理经济学、语言学、社会选择与对策论均涉及很精致的数学体系，包括韦伊、冯诺依曼在内的一些卓越的社会科学家和数学家都曾参与了这些数学体系的发展。数学社会科学既有宏伟的目标，也有适中的目标。宏伟的目标是通过结构设计来预测并控制大范围社会系统，以消除诸如经济萧条等灾难。比较适中的目标是制定数学指数，如权力指数，以及建立一些非常特殊的社会过程的模型。比如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里边就有大量的经济过程是用数学模型建立的。那这些内容呢，其实这个大家可能不一定很感兴趣，我是想举例来讲啊，从根本上来说，逻辑的目的是使我们通过严谨可靠的思考过程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并且清晰严谨有效地表达我们的思考过程以及结果。为达到这个目的，我想呢下面有几个基本的步骤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需要首先确定讨论的事物究竟是什么，这就是概念及其定义。在此之前，我们先要知道概念是什么，如何恰当地对概念下定义。其次，我们需要确定关于该事物我们必须接受的前提条件是什么，这个或这些前提条件是与该事物或该类事物有关的基本判断。那么这个做出这些判断呢，那么这个包括这个规范的表达啊，就构成了相应的命题，其内容需要根据具体问题具体确定。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先要知道判断和命题是什么，如何恰当的表述判断或命题。第三， 我们需要确定思考过程所必须遵守的规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逻辑基本规律，进而由逻辑基本规律得到各种正确的推理模式。那么有了上述三方面的准备，在讨论某个或某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适当的概念出发，对与这个或这些事物有关的事物获得相应的概念及其定义，从适当的前提条件出发，借助规范，从适当的前提条件出发，借助逻辑基本规律和各种正确的推理模式，对与这个或这些事物有关的事实获得相应的结论，也就是相应的判断或命题。那么逻辑学呢，它并不研究各个或各类具体事物的专门知识，而只关心我们获得这些专门知识的思考过程是否符合正确思考的基本规范。于是在上述几个方面当中，如果我们去掉与具体事物有关的内容，只保留思考的纯粹形式和过程，我们就看到了下面的这样的要点。首先是概念是什么，如何恰当的对概念下定义，然后判断和命题是什么，如何恰当的表述判断和命题，然后就是逻辑基本规律以及各种正确和恰当的推理模式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运用这些基本规律和推理模式获得正确的命题。那么这样的三个大的方面，大的内容，就是逻辑学所讨论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在这个讲座里边将要简单介绍的内容。那么以上呢，我们从今天人们的视角看待学习逻辑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呢，逻辑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希腊、印度和中国，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古人是在什么背景下，出于什么动机建立逻辑学并不断推进其发展的，这就是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这个两大段内容。 刘老师，您这说到逻辑非常重要，因为逻辑是求真的工具，无论是理论上的这个真，还是我们发现现实中的真相，其实我们生活中经常应对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自己要在基本理念方面要清晰，那么价值理念方面要清晰，一个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个现实生活中经常需要我们要分辨是非和真伪，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另外就是我们的生活如果要有一个好的生活，那么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物质文明，还有精神文化的这些活动，都离不开有效的要使用这个逻辑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是一个工具，它帮助我们扩展知识，它帮助我们求真，它帮助我们求真。但其实这种逻辑的训练，这个工具年以前上个世纪的时候，这个冯友兰这学者冯友兰，后来他是清华大学的教授，那么清华大学后来就是合并，这个文科完全合并到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合并到北京大学的时候，他又在北京大学当了多年的教授。当初他到美国留学的时候，他的导师是杜威吧，是他就意识到为什么中国这个传统的文明跟这个西方的文明相比，为什么显得西方文明是进步了，中国的文明相形见绌呢？那个核心就是说有一个关键的就是这个就是逻辑，这个就是这个工具就是逻辑。那么有了逻辑，才是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提高我们人生的生活的品质，获得知识，就了解人生，了解世界，力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这样一个有效的工具，必不可少的一个求真的工具。那刘老师，请您接着介绍下面的内容，我们就进入那么逻辑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介绍，您还请介绍吧，还有逻辑的演变呀什么，就按照您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程序继续进行，非常感谢您。 好，那我们下面第三个段落呢，就是讲从城邦谈起，希腊这个逻辑在希腊的起源。抱歉，这个任何学习过一点希腊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古希腊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城邦制。城邦它源于一个希腊词，就是 polis， 有城市国家之意，通常是以城或市镇为中心， 结合周边农村形成的经济政治共同体。城邦的特点之一就是实行国民政治，定期选举管理者。那么当然也我们也注意到呢，就是斯巴达的国王是终身制的。那么关于一般的希腊城邦的特点呢，有很多人做过概括，其中一个法国学者叫让皮埃尔维尔南，他写的一本书叫做《希腊思想的起源》，这个里边所概括的这个希腊城邦在精神方面的主要特征为很多人所引用，我们下面做一点概述。维尔南子就提到，就是首先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他讲的足够清楚了，为什么话语可以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就是因为希腊人要讲道理，要以理服人。那么维尔南进一步说，就是他要求说话者像面对法官一样面对听众，最后由听众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在论辩双方提出的论点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一种真正由人做出的选择，他对双方话语的说服力做出评估，确认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那维尔南接着说，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给论辩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所以这些问题必须能用演说的形式表述，符合证明和证伪的模式，这样政治和罗格斯就有了密切的相互联系。政治艺术主要就是操纵语言的艺术，而罗格斯最初也是通过他的政治功能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规则和效用。历史的讲，正是修辞学和论辩术通过对演说形式这种在公民大会和法庭斗争中克敌制胜的武器的分析，为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亚里士多德不仅确立了说理的技巧，还确立了论证的规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真的逻辑，它是理论认知所特有的。城邦的第二个特征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都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他继续说，我们甚至可以说，只有当一个公共领域出现时，城邦才能存在。这里公共领域是两个意义上的，它们既相异又相关。一是指涉及共同利益的与私人事务相对的部门啊，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些部门呢，它不是处理公共这个它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啊，而不是仅仅涉及私人事务的。第二呢，它是指在公众面前进行的与密教仪式相对的公开活动啊，两方面啊，就一个呢是有处理公共利益的部门啊，或者某种公共的方式啊，第二个呢是它这种方式，它是公开活动的。那么这种公开化的要求使全部行为程序和知识逐渐回到社会集团的手中，置于全体人的目光之下，而这原来只是巴塞洛斯或掌握政权的士族才能享有的特权。也就是说呢，这个城邦的第二个特征它是公开性。那么也就是说前面所提到的说理论辩，它是要在一种公开的场合完全公开的进行的啊，这两个特征呢就是所谓的话语的威力和公开活动的这样的两个这个方面的兴起，那么就导致了这个论辩术的全面的发展。而另外呢，第三个因素又进一步推动啊，促进了这样的一种论辩术的发展啊，这就是城邦的这个精神世界的第三个特征，就是那些组成城邦的公民，不论他们的出身、地位和职务有什么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同类人。这种相同性是城邦统一的基础，因为对希腊人来讲，只有同类人才能被友爱联系在一起，结合成一个共同体。所有参与国家事务的人都被定义为同类人，后来又以更抽象的方式被定义为平等人。尽管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公民之间有很多相互对立的地方，但在政治上，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可以互换的个体，处在一个以平衡为法则、以平等为规范的体制当中。这种平等观念以及公民观念首先来自对外战争，就是在战场上要求所有战士同心同德，进而在和平年代拥有同等的公民权利啊，这就是公民的概念也从这儿兴起。而在这个里头呢，公民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特征，就是在政治上大家是平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做一点概括，就是在希腊城邦当中，一切重大事情都需要在公开的情况下，通过公民大会以平等辩论、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所以拥有辩论能力，能够以理服人，成为古希腊政治家十分重要的能力。在这样的辩论当中，辩论双方认可相同的逻辑前提，在平等的基础上运用公认的逻辑推理方法过程，论证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和对方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个呢，就使我们想起一句著名的西方格言所说的，就是雅典民主制的精髓就在于它的雄辩。那么这个特别突出的表明了这个论辩术，或者进一步来讲呢，就是发展起来的逻辑在希腊政治生活当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啊地位。希腊逻辑学的另一个源头是这个哲学思辨和与之相伴而生的理论数学。希腊第一位哲学家也是第一位数学家泰勒斯最早认识到数学需要证明，并且据说呢给出了一批数学命题的证明。继之而起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进一步推进命题的证明，并且开始注意到数学命题的逻辑顺序啊，这些呢都极大的推动了早期这个逻辑。然后接下来就是活跃于公元前五世纪的艾利亚学派，那么其中呢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芝诺，他提出了著名的芝诺悖论，就是包括二分法悖论、阿基里斯悖论、非剑不动悖论和广场悖论等等。 刚才最后一句没有录上，就是我刚才借用了一句著名的西方格言，就是说雅典民主制的精髓就在于它的雄辩。那么这个呢就表明了论辩术乃至后来的逻辑学在古希腊政治生活当中至关重要的这个地位和作用。 我听您谈到这儿啊，您谈到这个就是这种逻辑思维和论辩术，其实论辩术是逻辑思维的一种外在化的一种语言的表达，在这个希腊城邦的这种政治生活和公民生活中多么重要。这我就联想到，因为我的这个系列的讲座都说发扬理性捍卫自由嘛，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希腊能建立这种城邦的民主制度，为什么有这种公正公开透明的，就对他所有城邦的这些公民来说，他能有一个公正公开这个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呢？而且为什么掌握了话语权有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人有这种运用逻辑的能力，这是一种逻辑思维的外化的表达。那么把这种外化表达变为一种修辞，一种语言的艺术。希腊的这样的城邦的民主的这个传统，可以看到现代的民主制度，现在的民主制度在它的这个政治结构的这个层面，还有它的这个运作层面，显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如现代的宪政民主，我们追求的这种宪政民主，就能看出实际上它是跟你人运用这种逻辑思维，也就是你的理性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为大家都能够进行思辨，大家都有这种天赋的独立思考和进行逻辑思维求真分辨真伪的能力，所以大家都有平等。这种平等，他说刘老师说的政治上的平等，这种政治上的平等其实根本上还是一种这种就是自由的平等，包括这种参与政治表达自己的这个思想，参与政治决策能力，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我们人作为一个这个人，他之所以神圣的地方就是有这种分辨能力，运用逻辑求真的能力，所以呢必须有这种能力才能有公开公 正透明的政治，才能有这个宪政和民主的政治，才能有个人自由。这是我听到这一部分我的一个感想。好的，刘老师，请您继续。 好，继续。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芝诺，他提出了著名的四个悖论。那么后人就认为呢，芝诺在他的论证过程当中已经使用了所谓的归谬法，他可以被看成是反证法的加强版。反证法呢，大家应该都比较知道，它呢是从这个逻辑中的排中律，也就是说呢，在一个命题 A 啊，就是如果我们假定 A 呢是它的正面，然后它的否定呢就是非 A， 那么排中律是说呢，这个 A 和非 A 这两个完全相反的命题当中呢，不可能两个都不成立，也就是至少其中呢，就应该有其中一个是要成立的。矛盾律呢是说 A 和非 A 不能同时成立，而排中律是说 A 和非 A 不能同时不成立。归谬法呢就比这个呢要更加复杂一点。那么较为典型的形式呢，就是说在一个仅有 ABC 三种可能结果的事件当中，为了证明结果必定为 A， 分别假设结果为 B 和 C， 并且分别推出矛盾，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知道 A 是一定要成立的啊，这是通常的归谬法的一种形式。当然如果你情形更多的话，那我们还有更一般的所谓的穷举法，其实都是相通的啊。那么这个呢都表明了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希腊的这个逻辑呢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然后呢形成于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的智者派，也就是经常被叫做巧辩派、诡辩派，进一步发展论辩术，而且这个推进了论辩术的教育普及。根据一个被认为是杜撰的，但是呢又流传很广的故事，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普罗塔克拉斯，在收受弟子、教人打官司的时候，都要和对方定下一个合同，也就是学生入学的时候先交一半学费，毕业后第一次出庭胜诉的时候再交付另外一半学费。他的一位学生学成后一直不肯替人打官司，当然呢也就一直不交另一半学费。于是呢普罗塔克拉就决定要起诉他。在法庭上，老师志在必得地说，如果你在此案当中胜诉，你就应该按照合同约定交付学费，如果你败诉，你就必须按法庭的判决付给我学费，总之无论你胜诉还是败诉，你都要付给我另一半学费啊。这是普罗塔克拉的这个论述。他的学生呢针锋相对啊，他说，老师您错了，这场官司无论胜负我都不用再付学费，如果我胜诉，根据法庭的判决我就不用付学费，如果我败诉，根据合同中我第一次出庭胜诉才付剩余学费的这个约定，我也不必交付学费啊。双方都以真实性难以怀疑的前提出发，却得出了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普罗塔克拉悖论，也叫做半废诉讼。当然呢根据这个一般的如果严肃的去考察这个史料的话呢，这个故事应该是杜撰的，它没有真实的历史根据，但它确实说明了在历史上呢这个智者派呢他们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诡辩的一些个做法，那么所以说有人把它叫诡辩派。那么在这个智者派里头呢，也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数学家，他们研究著名的几何三大难题，而且呢在这个研究当中表现出了具有很高的逻辑推理水平。那么再往后呢，就是这个与这个智者派大概同时的苏格拉底，他的言行主要由柏拉图记载，其中包括多个运用精神助产术进行论辩的案例。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呢，这些案例表明有两件事情归功于苏格拉底，就是归纳推理和普遍定义。但是呢我对其中的一些案例做了一些简单的考察，就认为呢这些案例当中还使用了分析法，也就是演绎推理的这样的很经典的做法。我们可以看他在这个一本著名的书啊，叫《拉凯斯篇》当中的一段对话。那在这段对话呢，他是表明呢有两位家长向两位著名的将领，一个叫拉凯斯，一个叫尼西亚斯。那么后来呢又加上了苏格拉底啊，这两位家长呢就向这三个人呢来请教。 那么他的这个问题呢，首先是家长提出来应不应该请人给我们的孩子来上军事艺术和剑术课。那苏拉里就问呢，我们首先需要知道这样做有什么用，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对方回答呢，就是军事艺术课是以获得军事道德为目的的。那又问什么是军事道德，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它。那么对方答，因为道德和灵魂有关，而我们关心年轻人的灵魂。那么再问，谁是关于灵魂最好的老师，我们自己的老师是谁啊？为此我们先要知道美德的性质是什么。那对方回答，完整的谈美德比较困难，我们可以谈它的一部分，比如说勇敢是美德的一部分。然后呢，苏格拉底又问，那么我们需要确定勇敢的性质，什么是勇敢，它的一般性质是什么。所以你就发现呢，就是苏格拉底实际上是从某个你认为是结果的地方往回推。那么你要得这个结果，我们问先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条件，那么然后那个条件呢又是怎么实现的，它可能又需要一个前提，那么一步一步追回去，追到最初的前提。那么这个在这个数学论证里边呢叫做分析法，就是所谓的直果所因啊，这么一个做法。那么这个呢就是演绎证明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那么在这个苏格拉底之后呢，柏拉图进一步大力的啊，他的学派大力的推进数学研究，对证明方法和相应的公理化方法的发展都有重要的贡献，那么相应的极大的推进了逻辑学。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及那个亚里士多德呢就是及希腊古典时期逻辑成果大成，创立了古典逻辑的体系。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非常清晰的表明了这个为什么古希腊他们可以发展起我们后来看到的这样一套比较系统完整，而且呢是非常的清晰啊，好用的这么一套逻辑体系啊。那么这个首先前提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第二个大的这个背景是他的哲学研究。那么他的哲学基本目标是求真，基本特征是有条理、普适性和自然主义。那么这样的一些内容呢，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展开去谈了。那么最后呢，它其实突出的就是一种科学的精神，那么其中呢，就是要注重条理，注重证据，那么其中逻辑非常重要。到这我们粗略的讲了希腊逻辑的起源，接下来呢我想简略的，因为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啊，我们简略的介绍一下，就是第四个话题，就是中国百家争鸣与先秦辨学。那么它的大背景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个百家争鸣。那么其中呢，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发生在这个稷下学宫当中啊，这个百家争鸣。那么在中国古代呢，与逻辑学发展有三条主要的线索，就分别呢是名家、墨家和儒家。那么它的时间呢可以说是从公元前六世纪末延续到公元前三世纪末，大约三百年。在这个首先呢是名家的这个大的线索，它的时间是比较早的。最早的著名人物之一呢是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后半期的邓析。那么按照这个历史这个古籍的一些记载啊，就是讲这个邓析呢叫操两可之说，涉无穷之词。所谓两可之说，就是这个一个命题的正反两方面它都能够论证它是成立的，也就是 A 和非 A 同时成立，这个是违反矛盾律的。那么这个实践就是一种诡辩了。那么为了说明它的这个两可之说呢，《吕氏春秋》里头有一个描述。首先呢，他对他有个大的判定，这大的判定呢叫做就说这个邓析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谓圣因圣啊，所欲圣因圣，所欲罪因罪。也就是说呢，他这个没有一个明确的是非标准啊，这个事情一会儿说是对的， 一会儿又说是错的，这个不停的去辩。然后呢，他如果去帮人家打官司，那么他想让你胜就可以胜，想让你败就可以败，因为他的诡辩术非常高明。然后为了说明他的诡辩术呢，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就是说呢，这个渭水，这是一条河了，这渭水呢，这个大概是在郑国的一条河，所以有一年发大水。那么这个郑国呢，有一个有钱人淹死了，那么有人呢捞得了这个有钱人的尸体，那么这个富人有钱人的家属呢就要赎这个尸体，而这个捞到尸体的人呢要求非常高的赎金，那么这个富人家里边呢觉得这个太冤枉了，就来找这个邓熙来帮忙。邓熙呢给他的回答就是说啊，你不用着急，那个人呢不可能把那尸体卖给别人的啊，这当然了。然后呢，那么这时候呢捞到尸体的人呢发觉他这个尸体没有办法获取这个钱财，急了，就来找这个邓熙。那么邓熙又给他出主意，他说你不用着急，他在别处买不到。那么这个例子呢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邓熙的这个所谓的两可之说啊，就是他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就是给两方出的主意实际上是相互冲突的啊。那么此外呢，就是惠施，这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一个人，据说是庄子的朋友。那么庄子在他的这个著作里边呢，对惠施的一些个论题做过表达。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简略的来举几个论题的例子，来看看他的这个逻辑水平。比如说他的这个十个命题里头啊，就是所谓叫惠施立物实事，他的第二条命题叫做无后不可积也，其大千里。那这个命题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表达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厚度的东西，比如说一条线啊，或者是一块面积啊，它是有长度和这个长宽，但是没有厚度，就它不构成一个体。那么这个命题就说呢，没有厚度的东西，不管多么大，你也不可能让它有一个体积。这个呢，其实我们从直观上来说呢，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认识。比如说，你认为我折一张纸，那么这张纸呢，只要足够大，我们折叠很多次，那么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当然长宽是肯定是有的了，那么它就会拥有高度啊。比如说有人做过这样的计算，就一张纸的厚度告诉你以后折叠多少次，它的高度可以超过珠穆朗玛峰。那么但是呢，这个惠施的这个命题呢就表明了他这里边呢有一个在这个思想当中有一个很明确的假定，就是无后的东西它不可能通过有限次折叠的方式拥有一个厚度。也就是说，你认为那个纸能折叠若干次达到多么厚多么高，是因为那纸有厚度。那么他这个惠施呢，他区分了，他是一种可以说是纯思辨或者是说纯几何的这么一种观念，他这个思辨水平是很高的，就表明他的这个逻辑思辨水平啊。类似的还有一些命题，比如说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就是画方的那个矩画不出真正的方，画圆的那个圆规画不出真正的圆。那这样的命题呢，都表明了他的这种逻辑思维的水平啊，达到了应该可以说是跟同时代的希腊人相比几乎是毫不逊色的。比如说呢，有几个命题基本上跟那个希腊人的命题，连这个表达的那种形式都很相似。比如说他这个就是当时天下辩者辩论的一些命题里面，这已经超出惠施的这个题目了，是跟惠施同时代一些别的辩者，比如辩的这个内容叫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啊，就是飞鸟的影子并没有动过。那么后来呢，墨经里头对这个命题有进一步的解释。还有一个命题呢，就是大家特别熟知的，就是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接啊，这个在中学教科书里边都引用，就表明当时的这个逻辑思辨水平达到了很高的这样的程度。这个呢都可以归入名家。那么名家呢 到晚期就是著名的公孙龙，他有一本著作叫《公孙龙子》，里边也是非常著名的逻辑命题，有的是谈概念的，有的是谈某些事情性质的，比如说像这个鸡三足啊，还有就是兼白石啊，白马非马呀，都很有名的啊，这个我们都不去讲了。那这是名家，然后就是墨家。那墨家呢，我们后边会专门花时间，就是在后边的几个论题里边分别把它有关的一些内容呢会加以介绍。就是他呢，就是这个墨子呢本身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到这个公元前四世纪早期吧。那墨子的著作呢就是墨翟啊，他的这个书呢叫墨子。那么这个原书呢据说是71篇，然后有一部分失传了，剩下51篇，其中有6篇书是被叫做墨经啊，就是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就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啊，这4篇被叫做墨经。那么广义的墨经呢又包含大曲小曲，那么也经常把这6篇书呢后人把它叫墨辩。那么这里边记载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和逻辑知识啊，那么这里边呢这个有些内容呢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啊，在这儿呢我们暂时不去讲了。那么儒家的这个经典著作里边，就是荀况的著作里头有一篇书叫证明，那么其中呢对当时的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名义名分进行了讨论。当然后人又有人认为呢，它并不是单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关于概念讨论，而是关于一种这个标记符号的讨论，那就有更高深的内容了。但至少呢我们说呢，在概念这个层次上它有很好的表达。那么我们全面考察先秦辨学的史料之后，就会发现相当于古希腊逻辑当中关于概念与定义、判断与命题、逻辑基本定律的基本内容，在名家、墨家和儒家论述当中基本上都有所论述。那么在推理与证明模式方面，虽然不好简单与希腊相比，但是呢水平和种类也已经颇为可观。也就是说呢，基本上就是中国和希腊在大体上相同的时期或者说时间段，那么它的逻辑的发展水平呢是差不多相当的。但是中国辨学在秦汉之后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之后那样发展起来，除了在数学中较为明显的啊有些时期呢明显使用了逻辑方法以外，但是呢其他领域很少能够较为全面的使用逻辑方法，尤其是在政治论辩方面。也呢是在这个秦汉之后较为完整的论辩体系啊辩学体系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逐渐萎缩了。那么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么如果我们简单的把中国的情况跟希腊的情况略作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二者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就是在古希腊城邦政治当中，一切重大事情都需要在公开的情况下那么它的公开呢就是主要是通过公民大会以平等辩论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所以拥有论辩的能力能够以理服人成为古希腊政治家十分重要的能力。在这样的辩论当中，辩论双方认可相同的逻辑前提，在平等的基础上运用公认的逻辑推理方法和过程论证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和对方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与之相比呢，在中国古代即使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真正的重大事件都是在宫廷当中由少数人决定的，在这些决策者当中固然也会发生辩论，但是这种辩论绝不可能是平等的，最终结果也绝不可能通过投票表决来决定，而主要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这就决定了宫廷中的辩论主要作用不是驳倒对手，而是说服君王。说服君王所运用的方法主要不是黑白分明的逻辑，而是综合运用归纳类比象征渲染等各种手段来打动君王赢得赏识。即使用到逻辑也变成一种富有弹性的技巧，而绝不是古希腊公民大会上那种将对手逼入死角的生死之辩。而后来发生在稷下学宫中的百家争鸣更多的只是饱学知识的轻谈与卖弄，而与发生在希腊公民大会上那种辩论有本质的不同。那么这个情况这个对比我们就会注意到呢，就是希腊的这个 论辩术到逻辑学的发展，跟中国古代啊，特别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墨经里边的说法啊，就是所谓的辩啊，论辩之学叫辩学。那么它这两者的发展，它是由从最开始的性质上就有本质不同，发展后来的命运也是不相同的。那么我们经常提到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我曾经听过邓小芒先生的一个概括，他说与其把这个百家叫百家争鸣，不如叫百家争宠啊，这个实际上都是要用各种方式赢得君王的赏识啊，这个邀宠。那么这就表明了他的这个论辩辩学跟希腊的这个逻辑不可能是一回事儿。 老师，您说的这个对比啊，其实能看到中国从虽然说您说到中国古代也有一定的这个逻辑思维，也有一定这个思辨的这样的，但它主要的还并不是用于求真，它是一种这种思维的和语言的游戏。更多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政治生活中，尤其在政治生活中，其实也包括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因为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产生科学，在对政治生活中，你运用你的这个理智和这种逻辑思维的能力，分辨真伪，大家都平等的运用，才能产生一个透明、公开、公正的公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法治的政治。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说中国这个从民族文化来说，它本身是缺乏求真的传统的，传统就是它不是服从于道理，服从于真相，服从于这种思维上的真和事实上的真，而是服从于威权，就是对威权，这个威权可能是家庭中的威权，比如说父，比如说这个长辈，还有这个一孝作忠，那么家国天下嘛，一家就变成了一个国，那么就是一个家天下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谁掌握了这个权威，比如说由于血缘，由于长辈，还是由于是哪一家获得的这个天下，那么大家就服从他。所以而且你可以说古希腊的人，他们非常充分的发挥他们的头脑，在古希腊的文化中，他觉得人最高贵的是头脑，他觉得圆形是一个完美的形状，而头脑是人的身体的顶部，思维能力是从头脑中产生的，圆形的头脑。现在说的这个并不是说这个说的想是什么地方想的，心想，凡是跟思维有关的下面都有个心字旁，他以为这个想的这个部分是在人的心而不是在人的脑。所以其实中国文化从源头上它就有跟这个我们跟希腊文明比，您介绍的这个逻辑的起源，真正的系统的逻辑的起源，科学精神的起源，然后还有这个政治合理的公民政治，政治民主制度的起源，人人平等的这种观念，平等和自由的观念都是从西方来的。所以中国要建立宪政啊，才在这个学术上就要进行一个深刻的反思。这是我听了您的这一段的感想。好的，请您继续，刘老师，请您把结尾的部分继续讲完，谢谢您。 我觉得杨老师概括的非常好，就是这个呢，应该说就是在辩论过程当中有没有一种平等辩论的姿态，应该说呢是中国的辩学与希腊的逻辑在当时的这个社会文化背景下一个根本的区别。那么其实呢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个讲解呢，我想可以把这个做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要点，就是运用逻辑方法来论辩，前提是双方他的身份是平等的。在论辩过程当中，不管你在论辩之外他的身份如何，当我们在论辩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平等的。然后在这么一种平等的前提下，基于共同认可的基本事实、前提假设和逻辑规则来进行论辩。也就是说呢，平等然后共同，也就是说呢，这个在这个平等的前提下基于共同认可的基本事实、前提假设和逻辑规则进行论辩。那么它是四个条件 可以说缺一不可。这是我们今天呢，从这个希腊跟中国这个早期逻辑发展对比当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的结论。那么另外呢，还有三个相关的结论，顺便都说一下，就作为我们这个讲座的小结了。那另外这三条呢，第一条就是逻辑的真有别于事实的真。我们讨论的首先是逻辑的真，因为事实的真呢，涉及的因素太复杂了。第二条呢，就是运用逻辑方法进行思考，基本事实、前提假设和逻辑规则都必须是清楚的。也就是说呢，逻辑本身不涉及基本事实，它只保证如果基本事实成立，前提假设恰当，按照逻辑规则进行推理，就一定可以得到可靠的结论。但是基本事实是不是成立，前提假设是不是恰当，它其实是不保证的啊。那么这是要另外的手段来实现的啊，这是第二个要点。那么第三个要点呢，就是刚才我们概括的，就是这个四个条件缺一不可。最后第四个要点呢，是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逻辑学或者叫辩学，他们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本质不同，决定了希腊的逻辑学和中国的辩学他们各自的历史命运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对此呢，我想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反思。那么我今天主要要讲的内容到这儿就全部完成了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参与。 老师非常非常好啊，我们这个反思的目的其实还是服务于现实，所以我们首先要在思维上要敢于求真，敢于求真。我是简单的说，中国其实有很多传统，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啊，中国的那个转型是形式上，比如说100年以前，中国形式上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但实际上这个共和国它没有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真，就首先逻辑思维的这个真和它这个现实的，当然现实的真更复杂，但是对有了思维上的这种求真，建立起这样的一套规则，我们才可能在一个现实上有一个更合理的一个现实的这个局面出现。我们今天说这个就是这个逻辑学的介绍，其实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反思，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它确实是跟西方文化比是不是那么合理的，它在这个求真的方面，它在无论是在思维方面还是在这个事实方面都是有这个不足的，是这个跟一个更先进的文明形态比它是有不足的。所以呢，要有一个这个中国的政治上的这个公开公正透明的真正的以法治国宪政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实际上还要有一个思维上历史传统上的一个反思突破和超越。好的，谢谢您刘老师。是刘老师已经设计了，他做的非常的这个，做了非常认真细致很周到的准备。这是一个系列讲座，这个系列讲座关于逻辑的介绍会是四次，今天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介绍，后面还会介绍逻辑思维的具体的内容，这些概念推理判断会一步一步的深入的进行的。这是系列讲座的第一个，非常感谢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要讨论的交流的，也欢迎大家跟刘老师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谢谢。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向各位群委的这个努力包括各位转播员的这个转播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谢谢大家。